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早晨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那么今天白天呢，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级左右，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风保暖。另外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天气，今天北风偏大，局地有些尘土，对于车辆保洁略有影响。风力减弱之后，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有这样一些路段出现了事故。东五环的小交亭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化工桥。机场高速五元桥进京方向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温榆桥。京平高速李天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新高速上地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又是周一了啊，通常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其实呢，从上周开始啊，就已经说了，说这周巨冷，特冷，倍冷。 早晨一出来就感受到了。 嗯，而且呢，这个风一来啊，确实感觉凉凉的。一般的这个羽绒服如果没有这个抗风的作用的话呢，还真有点受不了。 您现在要穿一条秋裤的话，那都馊腿了。 啊，我还穿着一条秋裤呢 啊！ 您上门就进车库，然后开车出来，我们比不了。 那说到这个天气啊，就是如果我们手里有这个 APP 的话啊，就这样有 APP 的话，看到就是这一周的气温大概都在眼前。 对。 那这周四将会达到0度，最高温度是0度、 哦、啊， 而且再往后呢，最高温度也会突破0下。当然，到底有多冷了，得到了那天才能知道啊。 对，貌似又快接近这个大雪的 节气了。 节气， 对对对。当然了，按这个北方的冷来说呢，其实北方应该还没有到最冷的季节，但是已经。 最冷的季没有到 时段吧， 对对对，哎， 那现在已经够冷的啊，也提醒大家就是防风保暖啊，一定要是迫在眉睫啊， 没错。 好了，分享了这周的天气之后呢，我们开始这周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呢，需要向我们的包友们请教打听，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有哪些求助的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出主意想办法支招。 好， 这东西你应该知道。 什么？ 就是过去呀， 女士们烫头发， 烫头 有一种卷发器，就那种铁片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首先我没 用塑料的，我见过。 对 啊， 对，我也是见我妈那会儿用那个塑料的，上面带着小齿齿，然后 啊，还有垫着海绵的， 是吧？ 这位朋友呢，估计是上了点年纪，他想求助一下啊，说凡是上了岁数的女帮友都知道，说过去呢有一种小的卷发器呢，是那种铁片的。然后呢，那个还绷一松紧带， 哇， 上面还带一珠子， 哦， 从这一端拉到那一头来固定。 哎，这要是说这个形象吧，我好像倒也有点印象 啊，就是没使过哈。 对，我也耳目着好像也见过， 也见过啊。 啊， 就是想问一下啊，哪位帮友知道就这种东西啊，什么地方还有卖的， 是吧？ 或者谁有闲置不用的？您允我几个， 这玩意儿也有年头了，要是闲置不用， 使惯了这种啊， 是吧？ 行， 哎呀，我觉得你这么说，那谁愿意帮助你啊？什么叫上了岁数的女同志啊？我们要是帮助你，我们就承认我们上了岁数了吗？ 不是，这个东西它确实有年代感。你想，你都不大记得了， 开玩笑、啊， 我都没有印象。 对， 因为我有印象的卷发器就是妈妈用的那种， 哎， 都是塑料的，上面有齿儿。 就是， 然后现在的女孩子呢都不用这个东西了， 就是， 基本上都用的是那个烫发棒。 我的意思就是换个说法啊，很有生活阅历的女帮友们，特别懂生活的， 去， 别上来说人家上了岁数了，谁愿意自己说上岁数？ 我是原话表达，上了岁数的卷发器，但是是年轻的爱美的女士， 对溜， 哎，推假啊！好，哪位有啊？或者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地方有卖的？还真不见得有卖的了。 是， 请问谁有啊？他留了个电话，电话是13681556059。13681556059，哪位家里还真藏着啊？ 对， 还收藏着，麻烦您发个图片给我们瞧瞧。 是，咱们分享 开眼 分享。哎，我们俩太年轻了，太幼稚了。 太小了， 哎，是吧？ 你小小的过人家小宝宝吗？ 哎，小宝宝，小宝宝快4岁了啊！这位朋友他们家的小宝宝说，近期发现眼球震动，怎么办？这是一个术语吗？眼球震动？ 不，应该不是医学术语，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带宝宝去过医院啊？反正他就是自己形容说眼球有震动的情况，怎么办？ 这个结论如果是医生给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我看到的第一时间啊，因为我一大早就看到了，我就赶紧给我们那个眼科大夫把这信息给拍了过去 啊。 他抽空已经给我回复了，我待会儿放给您听一下啊。 好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他挺专业的， 听听医生 您得上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帮友们麻烦给推荐一款物美价廉的天然气的炉灶。 还物美价廉。 哎，对对对，就是您使着好使，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 哎， 您麻烦给推荐一下啊，它需要品牌型号什么的。 相对来讲吧，我觉得也是啊，这个， 你要说品牌说3个以上啊。 哎，你要 差一个广告科找你麻烦。 对，你要太便宜了就是吧，这个东西也不能太简易了，太便宜了。 就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个物美价廉吧，有点稍微的 有一点点过时，现在讲的是性价比。 对对对，性价比、 哎、性价比、 哎、对、嗯、这东西它价格合理，但是它性能又特别好。 对、嗯、就是你太便宜的东西它真的有的时候它是差点意思啊、嗯、除非人家搞促销是吧。 老话说便宜没好货， 它是有道理的啊。 是的、 嗯、好，性价比比较好的天然气的炉灶大家给推荐一下啊。 好， 把品牌和型号呢都发过来，或者直接呢致电这位朋友、嗯、他的电话是13810317722，13810317722、 嗯、其实刚才这事儿一说呀，我就心里有一个品牌了、 嗯、 因为我用过啊，但是你一说三个以上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了，咱们 咱凑凑 凑凑啊，跟别的朋友们一起凑凑啊 凑凑。其实那些大品牌啊都还过得去、哎、因为他们有一些不同档次的，就是他有高档的，他同时也兼顾一些中低档的。 但是大品牌相对来讲呢价格就会高一些、 嗯 我说的这个品牌呢它价格适中啊，也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但是呢它的东西确实非常好，很多大品牌的技术都是由它来就是一个 老牌子了， 对对，它是一个始作俑者，就是最初创建这些技术这些标准的是它。 嗯， 哎，它这个本身这个品牌虽然没有现在那些大牌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产品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明白了。 嗯， 长老级别的， 差不多吧， 是吧？那意思、啊、 对，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啊。行，一会儿咱们说啊，一会儿咱们多凑几个一起说啊。 没错， 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些就是现在比较时髦的品牌，因为他们也有一些是比较价格优惠的， 哎、 或者是比较低档一些的。就是低档不见得它不好，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我买不起，或者说我没钱买，是因为他本身用这个灶的机会不多，但是又不能没有。 是， 我只需要一个基础设备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哎，我买那些功能特别多的，我也是个摆设。 你像。现在有一最新型的人带涡轮增压， 现在最新型的全部是智能的了、 哎、 啊！你只按点电钮， 对对对对对， 那屏幕上都是菜谱，你输进去了，这饭就得了。 都是菜谱啊！ 真的，真的。 这灶上灶台上 就差一个机器人帮你那儿炒菜了， 好吧， 嗯，其余的基本都可以全部实现智能和自动化了啊， 好吧， 行，下面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经验呢？ 哪位老年朋友不，这问女士的哈， 对， 过膝盖的那种筒靴， 嗯， 是皮的好还是布的好？ 来来来来，不遗余力的发表一下你的感受。 我等会儿我给我夫人打个电话。这我真没有发言权。 这位听众的问题，估计也是女士啊，她就是说现在这个天冷了嘛，这个女士们都爱穿那种过膝盖的长筒靴， 嗯， 它有皮的材质的，也有布的材质的，哪种好？ 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根据您准备穿什么衣服怎么搭？您比如说您这天还想穿一个这个膝盖以上的短裙儿，那您下边那大长筒靴子最好是皮的 啊， 是吧， 抗风嘛、 哎、 而且就是现在其实女士们冬天穿裙子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底裤也好、 啊、 我们的连裤袜也好，都可以做到非常的、 哎、 非常的暖和， 是 吧， 这我就更没有参与 的、嗯、未必不比棉裤差， 哎，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应该取决于裙子的长短，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你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你没穿过。这个布的呀、 嗯、 它对腿型的要求稍微高一些， 哦， 就如果你腿细的话它好穿， 是吧， 如果你腿稍微哈一点的话它有点费劲。哎，我的意思大家肯定明白啊、 嗯嗯、 那么皮质的在这个季节呢它有点凉，而且 有点硬， 有点褶，但是呢、嗯、刮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皮的是挺挡风的，哎，所以呢它也是因身材而异、 嗯、 因天气而异，因您的喜欢而异，至于这个样式其实只要是过膝的这都差不太多啊、 哦、 嗯， 哎，那你平常喜欢穿皮的还是？ 我都有，我换着穿。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材还可以？ 啊，那是你说的啊。 好吧。 好，下面是老年朋友的事儿、 啊， 来你说吧。 这怎么到我？这是我的事儿。 嗯， 好吧。哪位老年朋友喜欢去旅游的？咱们搭个伴儿一起去玩，一起去旅游、 嗯， 去昆明或者是广西。 跟你搭个伴儿 啊。还有女同志、嗯、啊，那不知道这位发起者可能也是一位女同志。说本人哦，对，然后说了，我本人是也是女同志啊。咱们几个女同志搭伴儿出去，那你光是女同志，那箱子谁扛啊？是吧？这个 你想多了。 啊，男同志，你要是组团的话，是不是对男女搭配最好？哎，这个也有点男同志，也有。 但是如果说人数不多的话吧，啊、就想那么三五个的话， 嗯， 都是女士的话呢，就是他这个 有点 话题性，包括这个住宿方面，它方便。 哦， 哎，你得考虑的是这方面 啊。 那就是咱就都是 就是咱搭对好了啊，这个比如说两个男同志四个女同志是吧，两个人一个房间，这不是住着也行吗？ 行吧， 好， 反正人家说啊，希望找这个 女同 伴 啊，你就别给人瞎搭了 留了电话了啊，这个1361-103-5345，1361-103-5345。 好，我来找一下这个大夫给的回复啊。 嗯， 我看看啊，我就首先问了一下他什么叫 眼 球 震动。 震动，对对对，我们听听大夫是怎么说的啊。 说的， 来，我把声音调一下。 有震颤哦，眼球震颤，然后那个还比较麻烦，关键是看它震颤的那个幅度还有频率，就是方向什么的，然后他有的小孩需要做一些治疗。 这是眼科的一位博士，在我们这儿也做过节目，后来我又问了他一下什么原因引起的，能不能治，他是这么回复我的啊，因为他当时在门诊。 可以哦，然后那个眼睛啊、斜视啊，还有那种前庭有问题的，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说关键他得看看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不同的原因， 对，就是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引起这个就是眼球震颤啊，而且刚才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挺麻烦的， 对对对，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非专业的一些帮友能够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什么指导意见，最终呢还是得听大夫的， 对，赶快带着孩子到这个眼科啊，儿童医院啊，或者儿研所到眼科就医， 对 啊， 关键是查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 是的 对症去治疗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各位帮友的回复啊，如果您知道的话呢，麻烦您动动手指把您了解的情况以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大家转让的物品。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新的保温电热水壶，是那个304不锈钢的内胆啊，无指纹不锈钢外壳啊，就是您那个手放在上面不会烙印，这个壳底电源接触是全铜的啊，无需开关，自动感温保温，转让价格100元，不议价啊。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一台海信 4K 高清电视啊，联网可以看海信视频电影，也可以连 U 盘啊。这个型号是一大堆，这个还真是念出来您也记不住啊，一大堆。2015年在国外买的，还是啊，这个原价哦，不是在国外买的，是在国美买的，不是在美国买的。对不起，原价3600，现在1000元转让，是壁挂式的。他留了电话和微信号，我们选择念电话号码吧，这个比较好记。1532-188-7551，1532-188-7551。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给我们发来图片了，他是转让一台制氧机，是4升的 哦， 亚奥牌的，99成新，原价是3800，现在呢打算是1200出手，在南三环，电话是1381-099-6130-1381-099-613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不粘煎锅啊，直径是26厘米，25块钱的价格啊，这个还有一个不锈钢奶锅5块钱啊，全是全新的。电话是1300-113-3033，1300-113-0313。 这位听众呢，他有一台清华同方牌的液晶，它写成液品了哈， 液晶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48厘米的，打算是200出手，目前呢还在正常使用当中，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全新的加湿器一台，从来没用过，买的时候100多，现在60块钱转让，家住在北五环啊，联系电话是1355-272-1459，1355-272-1459。 这几天什么加湿器呀、空气净化器呀都全部启动了啊，天也干，尤其这大风一来啊， 买的时候100多，那估计这应该是一小个的， 哎， 是吧？就是那种小的台式的， 对对对对对， 不大，因为原价才100多块钱嘛。嗯，这个更便宜， 什么？ 转让一个超声波加湿器，全新的， 哦， 20出手。当然，他说的是转让价格，啊， 对对对对， 估计这也是一个小的啊，适合放在那桌面上的。一般办公室好多人爱使这个，它个儿不大嘛。 嗯， 在丰台东大街，电话是13810935080，13810935080。 哎，你有加湿器，我这就有取暖器啊。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全新的品牌取暖器，转让价格40元，市区之内可以免费送货啊，但是呢要通地铁的地方。联系电话是18310429757，18310429757。 嗯，你有取暖器，我还有加湿器。 我的天， 这位朋友有两个小熊加湿器 啊， 说反正单要一个也是50块钱啊，两个呢100块钱，朋友送的家里用不着。 嗯， 哪位需要呢？跟他联系啊，他是在东四环附近，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电话是13718124723，13718124723。 嗯，有加湿器，我有大磁海。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 谁都不挨着谁， 英汉磁海上下册啊，全新的，英文原版世界名著10余册啊，一起转让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再询问具体的情况啊。价格呢，他也没说，估计也得商量。电话是13263138996，13263138996。 嗯，是这样啊，就是大家转让一些像词典之类的书籍的时候吧，就是你得说是哪年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更新，又像词典多少版的，那旧版的可能它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中间有一些更新嘛。那么原版的一些书倒是可以啊，您最好说一下，尤其像这种英文原版的书，要说是哪个出版社的。因为很多人他对这个出版社以及年代是有要求的， 哎，对 啊，尽量写的明确一点啊。 嗯 嗯，好，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有好多个办公室用的那种文件夹，2孔的3孔的都有啊。 哦， 说这些文件夹啊，就是使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闲着没用，他特别希望呢能够找到新的主人，以求物尽其用。价格呢， 哎， 可以商量啊。 好， 电话是15692089856，15692089856。他的联系时间还有规定啊，9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 哎， 上班时间， 对，上午2小时，下午3小时。 行吧。 看，记住了这时间再给人家打电话。好，那么还有点时间再 啊。这位听众呢，他想转让的是邦利箭牌的当耳用的 C109 的助听器，100块钱，适合中度弱听人士，是充电型的，充电器啊什么线的都有啊。说你可以上网上搜那个型号，看一下介绍。他说买之前啊就没跟家里老人商量，这老人呢他还不爱带，结果呢就不用了。 嗯， 周五刚买的，就到手试了一下，老人说我不用，然后呢试了一个耳套已经清洗了，其余5个那个原样呢都没有动过啊。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他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呢是 SK55489665，可以呢看图片 SK55489665，也留电话了，说电话吧，13522453736，13522453736。他希望从3点半之后再联系啊。 下午，嗯，下午3点半。 东西呢是在广渠门立交桥的东南角。行吧，那你们就私下联系吧，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收听北京榜样，学唱北京榜样。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我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这个盲眼望去全都是各种材质的卷发器，是吧？ 还真是 我们终于看到了，就是那位女士形容的那个带松紧带的，还一个小珠子的铁片式的卷发器是什么样的？ 这一下就看见，我这看见两种啊。一个是这凤林大姐，她有一堆啊，有一堆塑料的，还有两个这个铁的。他说想送出去，发了图片。他这个吧， 有年头了啊。 是，他这上还有一个小窟窿啊，跟那个笛子是小笛子似的啊。 行吧，让我们一下又回到了姥姥那年代 了。姥姥，咱们先把他的电话分享一下吧。他是想把这些都送出去啊。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那位需求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 对。 另外呢，也可以到网上去关注一下。有听众分享啊，说女士卷发器啊，到网上说有卖的，大概是15块钱到32块钱一套， 不等啊。 对，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搜啊，到底是这种铁片式的还是塑料的，反正我估计这应该是啥样的都有啊。行吧， 那个红蜻蜓分享的这个呢，上面小个小红珠子，好像它除了那个这个管以外，还有一个小夹子的， 必须得夹着它呀，夹着它那个头发才能卷起来呀，才能固定住啊。 不是说光拿那皮筋一勒就行了 啊。此话题与你无关啊， 就 不聊了啊。 我这头发从来没超过一寸的。 好，说到这个分享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天然气的炉灶啊，大家说了一些品牌，都是现在还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啊。这位听众说他们家有一个广东产的叫雅加牌的天然气灶，自动点火不用电池，说都用了挺长时间的了。您这个早就超过了那个年限了，反正规定年限是8年啊。当然 说超过一些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超的太多的话，都成倍的超出的话，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反正您多检查了点吧，勤用勤检查了一点就行了啊。 还有 你那是什么牌的呀？ 啊，我这个我现在可以说了啊， 可以说了， 万和啊，这个它包括灶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家庭用的这个产品。都可以去您去看一看选一选啊，这个东西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另外像一些名牌吧，什么老板呢是吧，这个一些 方太啊，现在比较时髦的啊， 都可以去选它的一个就是比较实用的产品。 对，还有听众提到了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牌子，樱花什么的。樱花也是个老的品牌啊。 有 是吧。行，那您自行选择吧。 好， 关键就是您认为的这个价位是多少，您应该给一个区间就好了， 你有一个心理价位啊。 好，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女士过膝长靴的这个材质的问题啊。 怎么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腿细一点的话吧，可以选择那种弹力布的。因为那个弹力布的它比较修身， 对， 也比较修饰腿型，适合稍微腿细一点的女士。如果腿粗一点的话呢，可以选择那种 PU 材料的。PU 的它有那种就 PU 布料的，里面是布制的嘛，而且那个 PU 的它不太会反光，腿看起来呢也会显瘦，很修身。还有听众分享说皮的好看，但是冬天吧有时候它硬 不好穿啊， 布的软乎但是不保暖，就是各有利弊啊。还有听众说皮的高大上，布的呢休闲，就是相比来说呢比较有个性一点。 其实我觉得您可以向方明学习啊，每一样都准备这么一两双。 你给钱啊？ 我什么给钱 如果可以的话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倒着穿嘛。 对， 冬天的鞋虽然不用见天换，但是呢也别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死白累的穿的一双鞋啊， 根据天气的情况是吧。 对鞋也不好，关键是对脚也不好啊 你说的这是我吗？一双鞋穿到底啊！ 你跟那大鹏好像都有这习惯啊。 我们这个有一个 该改改就改改吧。 我们俩这生活当中有一个词儿形容，叫一槽烂。 行，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刷碗神器 啊， 是那种手套似的，说好用吗？说能给那碗刷干净吗？ 不是，这刷碗神器的话是。就戴一手套一抹就不用， 对，它其实吧，我知道这个东西 啊， 就它叫刷碗神器，就是说我们刷碗不都使那布吗？ 哎，对呀， 它就把那个布做成了手套 啊， 而且那里面是塑料的嘛，你不会伤手，不会湿手，然后直接用那个手套去刷那个碗，它也有去污的那个能力。 但它还是得沾水刷， 当然得沾水刷了。本人家中有一双，而且我也是看网上看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不老的好用的。 对，因为它一沾水它就沉了， 对， 它就跟毛巾似的嘛，它很沉， 而且它套在你手上嘛，你要是干活一会儿，你手一出汗，里边湿乎乎的，还也挺难受。 还有就是它大，它不是很合手，就是你拿不好，回头再把碗给拆了，那碗又挺滑溜的。反正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啊，也兴许我买的不太合适。现在还有一种，好像是那种橡胶的，上面有一些颗粒，就它不是那种毛巾材质的。说那个也不怎么一抹，也特别省事儿，就是你可以不用戴手套，而且呢，省得弄的那个擦碗巾油乎乎的不干净。 这手套刷完了，碗上面也得有油，也得清洁吧。 相比较那个毛巾和那个洗碗巾来讲，它卫生一些，它卫生一些啊。 好吧， 行吧，反正但凡有东西能够存在，而且它有人用，应该就有它一定存在的价值啊。但是能不能长久，那就得看它好不好使了。 好吧。 好，我们来分享一位听众的反馈啊。他说我的卷发器，哎，也是卷发器啊。他说我的卷发器播出的当天啊，就收到了好几个电话，说几天前呢已经转让给一位姓赵的帮帮团的女士了，说赵女士来取的时候啊特别好，还给我带来小礼物了。今儿呢他跟我说了，说我验货了啊，这挺好使。在这里呢感谢帮帮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这档节目呢不仅使我把家里的闲置物品呢转让给了需要的朋友，而且呢还增进了帮友们的友谊， 对， 找到了新朋友，因为相互帮助呢使我们大家乐在其中。他说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充分体现了咱们这个帮团精神、 对，就是不光是他物尽能其用，而且呢在互相的交流和互帮互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认识新朋友，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那种大家亲如一家的感觉哈。 它不仅是个交换物品的平台，还是一个社交的平台， 公众的平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些求购的物品。 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古筝啊，这是要练琴嘛。这个有的朋友可以跟这位孙先生联系，电话是18146559424，18146559424。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的也是跟这个乐器有关的，他想要钢琴初级教程，包括像拜尔啊、哈农指法啊、大汤小汤，所谓大汤小汤就大汤姆森、小汤姆森，考级练习等等。这位吴先生留了他的电话：18515020178，18515020178。他说价格合理，可以上门自取啊。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饮水机用的娃哈哈的大桶。他不要饮水机啊，他就要那个大桶啊，要18-19升的。 18-19升的。 必须得里外干净啊。说这价格呢您说了算啊，只要我能够接受就行。 这种大桶我记得都是你定水的时候，然后他把水送来，然后来 换 交换的。对、 也有那个后来不使了，也就搁那儿就没用了、就懒得跟他们去折腾了。 就是那个押金不要了。 有可能是啊。我们之前有听众也专门转让过这大桶、我记得反正也就是有几十块钱的，就那个押金价吧。联系电话是13436718438，13436718438。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原装触控笔，他说的这个叫什么呀？Surface 啊、Surface Pro 这样的一个，这是应该是个品牌还是型号啊？原装触控笔型号带价格请联系，那意思就是说您打电话跟他说一下，联系的方式是13552081829，13552081829。 他希望先短信联系啊。 哎， 这位听众呢，他是住在通州次渠这边，希望求购一台二手的燕牌的缝纫机。要验牌的啊，电话是13522470516，13522470516。哎，说的这个缝纫机啊，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 怎么说？ 现在有一些品牌的缝纫机啊，如果这个品相完好的话，价值不菲呢，就完全是成为收藏品了，对。当时那个年头可能是叫什么三大件是吧？ 对 啊，大概100多块钱一台，还得要票，是不是？ 对，缝纫机、什么照相机啊、自行车是吧？手表啊，这都曾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大件物品。 对，就是那个年代有一些品牌的那个缝纫机，现在在有一些收藏的交易市场当中能够标出几千块钱的价格。说有一款叫做东方红牌的缝纫机， 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北京缝纫机厂制造的，64年的。 这个比我 岁数大， 比我岁数大， 我说没你呢。说那个东方红牌的缝纫机，说如果是品相完好的，哇，现在在收藏市场上可以卖到近万元的价格。那如果再保存若干年的话，那就应该不止这个价位了。 现在这价钱能顶上东方红拖拉机的那个价钱了。 咱们这儿有转拖拉机的啊，到现在还没转出去呢啊。 是啊， 您自行处理一下吧啊。 好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帮团的速度啊。刚才有一位听众不是转让那个助听器吗？他说真快，说我们都约好一位大叔了，下午就给送过去。行吧，那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啊，最好是物尽其用才好。 对， 那说到转让物品啊，我们再来说转让的物品啊。 这儿有一个回馈，刚才有求购拜尔什么钢琴教程的这位朋友说，我就有一套拜尔幼儿钢琴教程，分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是武田邦夫编著，还有一套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全套的，以上都是新的，一共80元转让啊。那位朋友可以和我联系啊，电话是13520301啊，3309，13520301339。 希望你们那个都能搭得上啊。这位听众呢，他想转让的是小米路由器全新的 N300 四根天线的啊， 全新没有开封，30块钱出手，在九仙桥附近，电话是13661068402，13661068402。 啊，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一个长方形的折叠桌，是70厘米乘90厘米这样的一个价格，40元的这个钱转让也可以换一个尺寸小点的折叠桌。那么电话是13521285137，13521285137。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苏泊尔的榨汁机，他说价格好商量啊，也没有说新旧程度。电话是13521057686，13521057686。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28永久自行车啊，这个比较大的男车应该是，前后带全新啊。电话呢是18519866893，18519866893。 这位听众啊，他是有一些家具要出手啊，有衣柜、书桌、电视、墙柜，还有餐桌椅、鞋柜什么的，都有个70新吧，在石景山鲁谷这边，电话是15911038261，15911038261。 好，这位朋友要转上一个双缸洗衣机的架子啊，应该在下边用的，有一个啊，还有一个20小自行车啊，100块钱的价格转让，电话是13671029127，13671029367，他说最好发短信啊。 音乐星夜间，流星的浮现，突然降临了嗜血清澈的脸，后知后觉的放下成见，它渐渐的变为一浮现，阳光般的灿烂寄托，回望操场上梦幻定格，演起尘埃场上梦幻定格，扬起尘埃都像纪念册，曾经的孤单都已值得，可那刻骨清晨的长袍后，终于回头笑晚上我、感谢这璀璨的盛夏，它出现在 一首歌曲，感谢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京城帮帮团的帮友们，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的支持啊。那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呢在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反馈和新的求助的问题啊。说到这个燃气灶具啊，刚才不有听友提到了 樱花牌的嘛、 哦、 啊，有朋友也强调了一下，说一定得买正牌的啊、 哦、 说这个正牌的才行，嗯， 也别买着这个仿冒的。 他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有不少是仿冒的这个樱花产品， 嗯， 说尤其是一些在加装的时候啊，有些不太好的那个包工头，他不实在、 哦、 啊，他给你偷梁换柱， 其实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啊、 任何品牌您都别买着那仿冒的。 嗯，因为这是个老品牌了，所以就是现在还是买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吧啊，而且呢就是去一些比较正规的地方买，它有一些售后的服务和保障、嗯、就用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这个价位的问题，就是其实可选择的空间和档次还是挺多的。 是、嗯、 这位听众啊，他说现在这个电脑里啊老是发一些图片，就是你要买什么东西吧，让你摁那二维码、 啊、 说那我怎么摁了半天没反应啊。 嗨， 您得摁住了它，一般是长摁它会弹出一个叫识别二维码、 识别此二维码、嗯、这是在手机上吧，电脑里边如果发的话你怎么按呢？ 电脑里面发一般就是扫， 对， 扫一扫，手机里面是可以直接摁的啊，触碰然后让它去识别。反正这东西吧也两说，有的是靠谱的，有的就是您摁出来不定是个什么东西、嗯、 是、啊、 上过当吗？ 上当多了啊。这个大多数的咱们还是别瞎摁啊，如果没有真正的需要的话咱们最好还是就过去就完了。 对、嗯、如果说你很了解这个渠道啊，他你认为他是靠谱的，你摁一下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摁出来那个东西你觉得哎怎么不得对呀，赶紧啊 就跟他拜拜就可以了啊。 是的。 嗯，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目前的刷碗神器啊，看我们的听众都挺时髦的、 嗯、 都用刷碗神器了。 嗯， 他说新出的一些硅胶材质的貌似也不错， 嗯 但是还没敢下手用，因为感觉不太放心 哦， 说不知道好不好使啊。反正所有新鲜的东西嘛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大众认可的过程，如果它能够好用的话且价格合理的话，那么它在市场上就能够生存下来，否则的话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的。 没错， 因为我们不认它、嗯啊、 是它出现在 命中山。兰花有一个事儿求助大家， 嗯，他说我老妈88岁了啊，最近呢肚子胀气打嗝不想吃饭，